是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那今天呢是中秋佳节，在这儿要祝福大家中秋快乐，月圆人团圆。首先呢，在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想要提前的了解我们节目的内容，或者是给嘉宾留言的话，可以来到我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在微博上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置顶微博可以进我们的微博粉丝群。第二条就是今天的直播帖，大家可以点开评论两个字，给我们留言。2022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活动已经启动了，将会持续到今年的12月31号。这一次服务季活动呢，以多维联动优服务、学史力行促就业为主题，重点的面向2022届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同时面向2021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还有35岁以下登记失业青年，覆盖更多毕业生群体。活动期间，全市将会通过开展线上线下招聘、直播带岗、精准就业帮扶以及政策及服务宣传等形式，深化服务品牌内涵，密集举办招聘会和就业创业指导活动超过600场，预计参加的用人单位将会超过6000家，提供岗位超过12万个。那么接下来呢，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会开展人社服务进校园2022届毕业生专场系列招聘活动，陆续的走进清华、北航、人大、北理等近10所高校。还是关于教育方面的消息，市教委近日公布了2021年北京市具有招生资格的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名单，包括17所全日制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和24所非全日制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市教委表示，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以开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等文化教育培训、职业培训为教育内容。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招收参加自学考试助学的学生，只有学完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规定的全部课程，参加北京市自学考试，考试合格之后才可以取得国家承认学历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不具备颁发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资格。2021全球能源转型高层论坛将于本月的25号举办。今年的论坛主要是聚焦低碳发展主题，论坛上呢将会有重磅研究成果发布，还将大力推进昌平未来科学城、科学谷建设和重点项目签约。好了，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了。 看到我们微博直播帖的朋友呢，大概也知道了，今天会在中秋月圆之日，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团圆、传承，还有公益助农这样一个主题。大家如果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说我听完这个故事觉得非常的感动，我想怎么样跟这样的公益的团队取得联系，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的微博来找到他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帖了。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在评论区来给我和嘉宾留言。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家乡来客助农团队的成员严志超来连线，欢迎志超做客我们的节目。 你好你好，江老师您好。 今天也是中秋佳节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志超先跟我们所有乐享下午茶的听众打一个节日的招呼好吗？ 祝大家中秋快乐，团团圆圆，健健康康。 特别好。如果我们大家吃了喝了帮助农民伯伯的这些好的食材也可以健健康康。然后呢，在这样一个中秋团圆的时候，为什么会跟志超连线呢？是因为其实家乡来客团队一直在做的这样一件事情，从妙杰老师的那首家乡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是为了让更多的儿女回家可以更长时间的家人团圆，好像是为了这样一个很终极的目的，我们团队在坚持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开始的时候呢，也要请志超再给我们节目的新加入的小伙伴啊，可能有一些新的听众第一次听，虽然之前我们也跟团队的成员连线过，也跟大家大致的介绍过说这些年我们都做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儿。但是呢，也要请你在今天节日的这期节目的一开始再一次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给我们的新加入的小伙伴了解一下说我们家乡来客这些年在干什么。 好的好的，谢谢江老师，也非常感谢有这么一个机会给大家去分享咱们家乡来客助农团队这几年一直以来我们去做的一些事情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我们觉得在于整个我们国家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这个大环境下，我们觉得能够去帮到一些人，那真的是我们自己也是非常非常心怀激动的然后我们家乡来客呢，是应该说是全国最早的一批积极响应国家精准扶贫跟乡村振兴战略，而且我们一直去付诸实践的这样一个团队。然后我们这几年来呢，我们都是希望去致力于构建一个阳光、共享、开放、创新的这样一个助农自助的这样一个新格局。我们成立了6年多，深耕助农实业，我们的足迹已经遍布了全国的20多个省，当然还有一些确实有一些省份我们还没有去到然后在这些省份下面，我们一共去涉足的、去帮扶的有200多个县的农民，我们帮助30000户农民去解决过他们的这个销路，然后实现一个增收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一直以来为什么去这样去坚持这样一个事情呢？是因为我们以前从2012年、2013年开始，我们的创始人妙杰老师跟李海内老师他们就一直去做一些公益性的事，当时一些主要是针对于农民工后来他们会觉得，那实际上如果说我们能够从源头去帮助大家能够在农村就能够把收入能够提升起来，能够让大家把这个美好的健康的农产品就去能够很顺畅的去卖出去的话，那实际上大家可能更愿意去回家，而不是说待在一线城市就是说竞争力又不是很强然后就会觉得很艰难所以说我们的口号就是让家乡更美，让儿女回家，这是我们的一个初心。 但坚持六年的时间也很不容易。因为刚才你在介绍这个初衷啊，包括说现在我们已经帮助了多少个县的农民朋友，然后我们向全国的关心他们的朋友推荐了多少农产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有一个画面和脑海当中反复出现一句话，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这是我们原来读书的时候啊就接受到的一个教育，但是很多人其实已经忘了，说诶，我可能今天只是做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善的举动，但其实很多人一起来做，坚持做，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成果。现在应该我觉得这个成果已经非常的显著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还好，不敢说很显著。但是就是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去摸索了一些实践经验。比如说我们自己这样一个独立的团队很单薄，经验很单薄，那我们会怎样去做呢？我们在走过的很多这个县包括很多乡村，我们去扶持当地有想法有干劲啊，能够愿意去在这个助农事业去做一些实践工作的一些年轻人，去扶持他们去做一些去腐化当地的这个助农团队啊。所以说很多很多我们帮过的这些县这些乡村呢、啊、他们都产生了一些然后发展了一些能够跟我们一起致力于去构建这样一个格局的然后去开展助农工作的这样一些当地的供应链团队啊，他们把当地的好物、把家乡的好物能够推送，通过我们的这个渠道，然后一起去推送给全国的用户朋友啊，有爱心的用户朋友。 对，就是发动了更多的人。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力量还是比较单薄的话，那现在我们已经发动了更多有这样的想法，想要帮助自己家乡建设的当地的朋友来做这件事情。那在中秋佳节呢，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就问志超，我说今天我们也会推一个故事然后呢也是推一个农产品，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农产品背后的故事，为什么会选这样一个故事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特别的告诉大家呢？而且在志超讲故事之前呢，我还要提醒大家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此刻是在中秋假期返程的路上在听我们的节目，说听着听着我也很想要帮助这个家庭，然后听完这个故事很感动，我想要再看一看他们的故事文字图片。大家今天可以通过关注我的微博来看到这篇文章，我有发他们公众号这篇文章的链接，微博此刻大家就可以打开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然后呢你们可以看到之前志超他们团队发的这篇文章图片 啊。是这样，那个我们今天选了一款红茶，这个红茶呢你要说它的显赫的一个背景那不一定很显赫，但是它是有很有历史感的一个底蕴，也很有人文故事在它背后的。从两个方面来说哈，第一个，这个云南保山市昌宁县，这是我们2017年、2018年就去到那一边，然后就发现一个故事。首先第一个，昌宁它是千年茶乡，那边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古树那个茶树，古茶树有的甚至已经那个树龄啊已经达到3000年以上的然后1000年以上的这个树都是非常多的。当时这个云南山区的这很多人很多农民啊，他们茶农就是一辈子都是在那个大山里面。那我们就遇到了一位老奶奶，她12岁的时候就立下志愿说我们要守护她的家乡千年茶乡。到了72岁之后，72年之后啊，她已经84岁了。80岁，然后她跟我们一起合作，我们把这个村子里的这个古茶树啊发掘出来，然后我们也是帮他去赋予了一些品牌效应，然后讲述他们的一些故事，然后把这个茶树以及这个红茶推给我们全国的很多很多有爱心的用户，然后最后让这个村里的这个茶农的收入啊最后我们算差不多是翻了3倍啊。所以说这个 从这个小故事来讲，可能微不足道，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小故事里面的每一个人，这个老奶奶，她的家庭，她的村里的这些同乡来说，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今天又是月圆中秋之际啊，我就把这个红茶呢推荐给大家，也是应了这一个中秋的景，希望大家能够喝茶赏月，然后在这种意境之中，我们也可以去帮助到我们的这个农民朋友。 哎，真的，我们前两天在周二的板块讲吃月饼啊，今年的一些新鲜的馅料的时候呢，我们那位嘉宾也提到了，说哎，如果有的朋友害怕有一些馅儿有点过腻呀、过甜呀，就可以考虑跟茶配起来。这样的话它又解腻，又很符合中国人的这个饮食习惯，所以今天志超会特别的跟我们再讲述一下这样一个云南古树红茶背后的故事。但刚才大概的讲了一个梗概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感动了，因为12岁这位老奶奶居然就已经立下了自己的志愿，说我就要一辈子做从事这件事情，而又真的坚持了72年。这我们可能站在我现在这个年龄节点，我很难想象说72年坚持做一件事儿。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很感人的故事了。 好，这位老奶奶呢，她的名字叫做杨秀珍，当年我们去的时候她已经85了啊。那她是谁呢？她是云南万千茶农里的其中一位，她连普通话都不会讲。他一辈子他也没有出过大山，根本没有什么人外人去认识他。但是他的执着让我们非常感动。后面我们去他的家的时候，听他讲他背后的故事啊，讲他这一生的经历，我们也是非常感动。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1945年的时候啊，日本刚投降，举国欢庆，那一年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也是这位杨奶奶她一生的转折点。她当年12岁，在母亲的教导下，她正式成为了老家的一位茶农。那茶农在他们的村里面并不稀奇的，因为昌宁它本身种了几千年的茶，它叫做千年茶乡，那里以种茶为生的人太多了。那为什么他这样的那个杨奶奶这样的坚持能够感动我们呢？是因为他跟我们讲，他们世世代代都做茶，做人不能忘本。第一个，我们不能把茶叶丢了；第二个，他希望能够带着茶乡的这些乡亲们啊，能够去通过他们这个质量非常优异的这个红茶，去把乡亲们的这个收入能够去提升一些。所以说他最后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然后跟我们继续，我讲讲他的故事哈。1973年的时候，他就当时跟我们讲说，杨奶奶说他40岁的时候，家里的茶园经历了一次大劫。什么大劫啊？就是他这个茶树整片茶园都得了这个怪病，叶子全黑了然后是发黄，不到10天，这些几百年上千年的茶树就死掉了。他到处就寻医问药啊，去乡里面求助，那技术条件有很有限嘛，他又去到那个县里的农业局去求助，但人家都不知道这种病。最后他连根拔起啊，把这些这个生病的茶树一把火全部都烧掉，流着泪去烧的。但是很巧的是，这个举动啊，反倒去挽救了整个茶园剩下的一些茶树。经过了这一次灾难，他那么大的一个茶园，无数的茶树死掉了将近70%。当时他的爱人就是一位老爷爷便建议他呢，说你要不就全部都死掉那么多了，现在茶叶本身也不值钱，我们该就改种这个果树算了这个果树属于经济植物嘛。但是奶奶她就是不愿意，她说这片茶园是她母亲种下的，还有好多茶树是她的祖祖辈辈种下的， 他对这个是非常有感情的，不要打这些主意了。然后他动员了全家老小，又重新补上了新的茶树。到了2004年的时候，奶奶71岁，然后他的孙子啊已经15岁了，他又开始教他的孙子开始采茶。在这个潜移默化里面，他这个小孙子也继承了奶奶的执着，他就牢记奶奶的话说：“我们世世代代都做茶，以后一定不能把茶叶丢掉了。”10年的时候，他的小孙子已经变成了20多岁的小伙子了。受奶奶的影响呢，他开始正式学习茶叶制作和经营。那个时候，很多村里的茶农啊，因为卖茶卖不出钱来，然后大山里面的这个交通又不好，茶叶也不好卖出去，所以说很多人都出去到城市里面去打工去了，很多茶园都荒掉了，种茶的人也越来越少，那个很多人说，种茶又不赚钱，你孙子这么年轻，就出去找个工作算了，你不要太固执了。很多这个乡里乡亲也劝奶奶，但是这个奶奶，这是比他65个年头啊，他还是坚持每天上山去照顾茶园，他深知道，真正的坚守是没有人去给予你任何承诺的，可能到时候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就是一个念头，我不能忘本，千年茶香不能不卖茶。这是他的一个信念，而且他看到每次看他孙子的时候，他依然都是跟他讲这个无数遍的这个道理，最后他的孙子，记着他奶奶的话，去全国各地啊学习这个制茶的工艺，然后跟回来之后呢，跟着奶奶一起，带着村里人改进这个制茶工艺跟管理流程，最后他们这个村里人的销量还真的有点起色。因为这个茶叶茶虽好，他还要去管理，他还要去制茶呀，很多复杂的东西，这些流程，但是这个农民他很在这个市场的这个寒流面前呢，他们的这个个体是非常脆弱的，因为茶叶市场瞬息万变，这个销售今年好明年就不一定好了。那到了2017年的时候，整个茶叶市场又不太好，那他们的销量也大幅下滑，一直绞尽脑汁呢，就这个杨奶奶跟他的孙子都无计可施，无可奈何，他的孙子27岁了，这一年也是愁眉苦脸又回去，奶奶满脸笑容迎上来，但是他却惭愧不已说：“哎呀，奶奶，村里人很多人呢都不想跟着我一起种茶了，怎么办？”但是奶奶还是会拍着他说：“哎，别放弃，慢慢来，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 在这儿我要打断一下志超，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故事，它整个的时间线其实已经很长了，从1945年一直来到了2017年，这么长时间。然后我们看到，杨奶奶她从她的祖辈的手里面接下了这些茶树之后，真的就践行了他12岁内心的那个想法，但这也很难。就像你说的，他们可能一辈子也没有出过大山。然后，即便说90后的这位孙子，他可能有一些想法，但是没有人来支持他，很难说我一个人怎么去完成这件事情啊？我希望把我们这个好的茶叶介绍出去，但可能就自己徒有想法，但是没有实践的这个能力。这个就让我想到说，真的很难，就是30后的奶奶教90后的孙子，终于把这个茶树好像市场又盘活了一点点，但是像你说的，他可能瞬息万变，今年又不行又不好了，就开始质疑说我之前的这个坚持，对吧？孙子可能这十几年坚持下来也会，怎么又反复，这种反复是会让人很绝望的。好，这个绝望的故事到这儿，我们终于要迎来一个新的曙光。 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各位，在路上除了要注意行驶安全之外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博上面来详细的看一看这个很感人的故事，传承的故事。真的是为了一份事业坚持70多年，我们想想就觉得很难，但是这位奶奶真的坚持下来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来看到这个故事的文字和图片，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了。我们嘉宾来客团队终于在是在17年还是在18年的时候发现 17年下半年、17年下半年，对，当年我们团队去云南寺考察的时候呢，然后就看到了这位奶奶啊，我们就踏入了这片净土啊，我们也是非常惊叹于当地的这个生态环境啊，奶奶跟村民们都特别热情朴实，整个团队都非常感慨，但是奶奶她又不会说普通话，然后她就表演啊，她就笑嘻嘻的跟爬上啊，那已经那个那么大年纪了啊，她还爬上去那个大树上面给我们表演这个采摘茶叶， 80多岁了， 对呀、对呀、还要我们还亲手为我们做一些茶啊带回去。我们当时是品鉴了当地的各种茶啊，然后我们就去为他去做这个宣传。然后我们把他这个故事讲出来之后啊，很多很多善良的这些用户他们都被感动了。再一个呢，奶奶家乡他做的这个茶确实是让大家喝了之后赞口不绝。这个茶也卖得很便宜啊，卖得很便宜。之后一个月有大量的订单就到达了这个偏远的小村庄，让这个当地的茶叶迅速回温，然后很快的销售出去。到了过了一个月之后，我们再次又回访这个云南保山山林的时候啊，奶奶他们就紧握着我们的手，用当地话说，你们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我们当时是很惭愧的，哪里说能帮着，哪里说我们的帮点小忙而已，帮点小忙而已，后面，但是呢，后面让我们非常欣慰的是什么呢？是奶奶的这个孙子啊，叫做小辉，他把当地的年轻人又召集起来，他觉得我们这个助农的这个方式，也非常值得他们学习。所以说他们一起来去宣传这个本地的茶叶，最后啊，村里的大多数这个茶农的收入啊，差不多翻了三倍啊，翻了三倍。 真好。就是小辉他现在召集起来的，应该就是这个茶山里面的最新一代的茶农了，90后、 对 吧？ 对， 最新一代的茶农， 80后、90后差不多。对， 但他们原来会有一部分人是在外面打工吗？ 是的，而且是他这个事情做起来之后啊，很多慢慢有一部分打工的人，在城市打工的人都回来了，因为本身就是茶农，然后因为生计无着，所以说才被迫没办法要出去打工赚钱。现在看见这个茶叶啊，他们慢慢的销路啊又打开了，而且还坚持的不错。这几年都还坚持的不错，然后陆陆续续有一些这个出去打工的年轻人又回来了啊，跟着他们一起干。 这个他们小辉相当于自己在当地茶山里边成立了一个助农团。 对， 又自力更生了，然后呢又可以让不太想在外面漂泊的这一部分年轻人真的是回到家乡，然后又可以跟父母呀跟爷爷奶奶团聚，然后还可以继续的把茶树种起来，茶叶卖出来， 而且还可以传给下一代。 就马上啊，10后要接上了。这个故事确实，可能我们助农团队从17年的8月份介入到今年整整4年的时间，但是因为前面他们用了很长的时间去摸索呀、坚持啊，才有了后面我们用4年的时间就可以迅速的帮助他们，让更多的人喜欢上他们的茶。所以这4年间有没有一些变化，也是让你比较感动的呀？ 第一个呢，他们的这个思路啊更活络了， 因为可能家乡来客起到了一个影子的这样一个作用，然后他们跟我们一起把这个事，把这个茶这个茶园的这些事业把它做起来之后，重新做起来之后呢，他们慢慢的发展越来越大啊，他们当地因为不止说有这个茶叶，因为整个昌黎县除了他们这个山里面，还有好多个别的山头啊，还有其他比如说这个山上的这个野生菌啊，蘑菇，这个都是他们山里面非常原生态的一些东西啊，他们也把它采摘起来啊，然后又做一些加工啊，然后往外卖。而且为什么说我们家乡来客可能是个影子呢？我们很欣慰的是他们不断通过我们家乡来客这个渠道往外去销售，他们还会去主动去联系其他的一些渠道，随着他们的这个发展的更活络了，我们是非常高兴的。我们也希望他们这个产业越来越丰富啊，他们的这个收入越来越增长。而且他回去的人越来越多，这个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这个确实也是你在刚才那一个故事当中，其实小辉刚刚开始接触茶叶啊，种茶呀，他内心的这大概十几年间的一个波动的主要原因，对吧？就是他有很多的想法，他也想和外界去打通，但他可能那个时间是真的不知道应该找谁来帮助他。 对。 哦，现在又还除了茶树之外，他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产品了。 是的，是的，而且也还不错啊、比如说他们当地的一些虫草啊，虫草都现在比较少了啊、因为这个毕竟比较珍贵，然后他们那个野生菌啊、然后山参汤啊、这些是很多的啊、因为他们满山遍野基本上都是，然后也是把这些跟他们的茶叶作为一个辅助吧，因为还是以茶叶为主啊。他们的茶叶，而且他第二个呢，他们这个制造工艺也是越来越先进，他们是专门去做这个茶，把很多外省的、外地的一些制茶的一些工艺，他们不断的学习了之后带回去。所以说，当时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有红茶，现在有普洱，有绿茶，有好几种， 太好。 所以他们的产业也是，产业也是越来越丰富。好，第三个呢，是我觉得啊，就这个故事讲下来，最后实际上他们的根还是在这个杨奶奶身上，杨奶奶对他们的影响，我觉得才是最大的，而杨奶奶这个初心能够一直流传下来，我觉得这个才是让我最感动的。 哎呀，刚才你在说总结这几点的时候，我也很想说，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杨奶奶坚持了72年的一个故事，但更重要的是这份坚持很好的传承下来了，而且呢，在中秋佳节这一天，我们听到了奶奶、孙子，然后现在孙子又成立了助农团，又带着更多他的小伙伴要继续的传承下去，这个是给我们带来今天很多感动的。也非常感谢志超在今天放假的时候跟我们连线，然后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感人的故事，让我们也是爱心满满，就很温暖的这样一个节日的气氛啊。再一次感谢志超，之后呢也希望你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这样好的故事，然后也让更多的喜欢希望能够奉献一片爱心的我们这一部分的听众 的 啊，可以更多的了解这些农产品。 好的好的， 好， 非常感 谢， 非常感谢江老师、 也祝你中秋快乐。 谢谢，也祝您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都中秋快乐。 非常感谢志超在中秋这一天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个温暖的故事。如果大家只听到了故事的一点点，想要了解故事的全部，可以继续的在微博上面因为我有发他们写的一篇文章，有详细的记录当时他们去怎么跟杨奶奶沟通，以及现在90后的助农团队是怎么成立起来了，家乡更美，儿女都回家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在这儿呢，我们中秋这一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祝大家中秋快乐。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下午的3:18又来到你的故事谁的歌点歌环节，记得稍后来我的微博找点歌帖。 明天见。 炊烟啊，阵阵稻花香，悠悠田埂上，儿女在他乡，父母鬓上霜，今年收成忙，何时回家乡。去他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年年有余粮满仓，盼你回家乡。 Yeah!